下面请听孙玉敏演唱的《红娘》。请听王玉珍演唱的《三打桃三春》。 三开了， 有人舒服的， 你撞开的喽。 下面请听李崇善演唱的《正气歌》。 难题无敌看到了死守两关他不肯投降日久见人心话不虚还他是佛家的栋梁 最后是李光演唱的《汉宫惊魂》， 乃是颤起妖皇雄， 龙是岸，桃源红地，北望的船口照地地，分明今朝朝过娘娘起走，一呀奔要寡人把腰杆问罪，不等那鸡也曾把面子安分，要不反汉汉不斩，要在心内眼中表明，将孤王走南阳东跑，西奔老皇兄啊，铁甲在本水了，你老伯母转粮那地，不念你小三年再三月，小三年再三月，小三月再三月，小三十该三颗，小三颗该三分，三年三月三年三十三颗三分，不带小宝定了乾坤，不念了你好桥关一命大阵，不念你是一个太过老臣，是太监亲弟本将军一尊，寡人在就不听谗言，岂敢你太过老臣，不是有道理命的君要皇的兄要死狂，咱家忙不定爱情你哪里就留泪面飞尘，放大胆一